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一凡，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艺术家，作品被多家美术馆收藏，因为受益于艺术滋养而潜心开发艺术教育课程，希望把艺术里最动人的部分分享给更多的人。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一凡。 分享艺术和艺术教育里最动人的东西，给想学画画、热爱画画的孩子和大人。大家好，我是一凡老师，我是艺术家，也是教师，还研究美术史。我和艺术紧密地联系了22年，未来也还会继续。我最早希望传播艺术教育，是因为看到很多艺术培训机构在用错的方法教画画，心里琢磨这样学下去，学生很快就会成为艺术的绝缘体了。这些以教育为名的机构，实际做着与艺术本质南辕北辙的事。可我当时的教学范围有限，只能保证自己的学生不误入歧途。直到有一天，一个学生问我，老师，你能不能也开一个班，这样邻居家的孩子就能和我一起学了，就不用学那些错的东西了。艺术教育应该对得起追随艺术的人，喜欢画画的孩子和大人配得一份真正的艺术教育。所以我开始写课和讲课。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一凡的艺术教育课，名字叫做呵护艺术的天赋。这套原创课程被他的恩师徐冰评价为美术诱导，说像剥洋葱那样一层层把艺术是怎么回事剥开给大家看。为了验证这套课程中的观点，一凡前不久在大理做了一个绘画工作坊，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有心理专家、商界精英，而大家在绘画上都是零基础。这个课眼前这位留着同花头、穿着粉裙子、看起来像个学生的一凡老师是怎么教的呢？一凡，我看了那些画哈，真的想象不出是原来没有学过画的人。 是 那种表现力，一天一天，我看你有一篇文章记录他第一天画的是什么样，一直到最后一天画的是怎么样，仅仅一周的时间而已，你就能感受到那个画里头的内容会越来越多，色彩会越来越有表现力，我特别好奇这样的一个工作坊是你怎么想出来去做的。 其实这个工作坊之前已经有一个音频课了，那个音频课大概就是针对3岁以上一直到成年人，就是如何去学习艺术。那个写音频课经常写到我自己也进入到未知的状态，因为所有最基础的概念，什么是素描，什么是色彩，我都是重新去理解。其实以前我们也没有人跟我具体讲过到底什么是素描，什么是色彩，好像就是按部就班这么学，然后思考的成分很少。 你学绘画多少年了？ 从小学4年级开始学的。对，然后就写到很多未知，写到就是每天感觉出生入死的，我就想那我需要一个地方来测试一下我的这些未知的思考它是不是有效。 为什么叫未知的思考？就是跟以前的 对不一样， 不一样。 对， 没有人会专门从这个角度来提炼出来。 对 于艺术教育， 对，因为那个艺术教育课程那个音频课，里面只有两句话是引用的，其他全部是我自己写的，全部都是主观的嘛。那我除了验证过的，还有没有验证过的？所以我就要用这个7天工作坊来验证一下， 来印证你的这套音频课的观点。 是的，是的。 那你这音频课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音频课的主要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大部分接受的教育，无论是艺术教育还是这种学校的学校教育，还是我们大部分我们接触到的教育，它都是技术型指导的，它都是一套技术型的思维，我们好像要掌握很多的技术概念定律 知识 理论 OK 那我就都懂了。但是艺术不是这样的，艺术是基于个人体验的，它最大限度的要保护这个人最独特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我音频课里最不一样的，它建立了一套非常严谨同时又很开放的一套体系。 就是说你是在看到现在市面上有的一些艺术教育课， 对， 你是看到了问题以后， 对，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让你要以自己的视角来整理一套全新的东西？ 因为我所经历的，我是属于运气很好，我是老遇见大师来给我做老师，就经常无缝对接，一个大师给我教完了，另外又来了一个大师，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是从高中的时候接触到一个特别好的老师，然后到大学又有一个，到博士生又有一个，而且他们三个人的观点其实是非常不同的，但是他们又在自己的领域建立了很卓越的成就，我觉得很有意思，有共通的点，然后我自己包括也去研究艺术家到底是如何做创作的。其实艺术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艺术创作嘛，不是那些艺术的历史、艺术的故事、艺术的技术、艺术的八卦，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把我们的情感和思想转换成作品，分享给大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很多艺术课的就是直接教你画一个圆，它是扼杀了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感受这个最宝贵的过程， 就是只求像。 是的，对，因为我所体验的艺术带给我的滋养、启发的那种幸福感、深度满足，远远超过那样的教学带给人的东西。还有一个契机，就是有一次一个见面会，来了很多家长来咨询，然后我就看到这些家长，他们既不是艺术专业的人，也没有艺术教育的背景，他们甚至也没有多少去带孩子去听音乐会、看画展的这种经历，但是他们就坚信艺术或者盲信艺术能给自己的孩子带来好处。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信任值得去让我去做一份很好的艺术课程，我觉得应该对得起他们。而且我的朋友也不断地问我要怎么学怎么学，我就想那我干脆写一套课好了。 但是你这样的观点出来其实是否定现在很多这些艺术培训课的，因为他们教你更多的是让你画得像，要有立刻的收获，让家长看到，诶，你看我的孩子来画了几天，我就能画一个像模像样的小猫小狗了。你这套东西，我听了你的那个音频课，真的是全新的视角，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对现行的一些艺术教育的一个否定。你不怕树敌吗？不怕有人说你要干嘛，抢我们饭碗吗？或者说，因为我也看到底下听到你这些课程介绍的人的留言，大多数是赞同的，心向往之的，但也有部分人会说，还不是一样要挣钱，想挣钱。面对这些东西，你不会有困惑吗？ 不会。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说那些考前班的老师有多大的问题，我也不是说家长就急功近利，而是因为我们从小，从可能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一套完整的艺术教育的一个体系在这儿，所以大家都是无从下手的。所以就像瞎子摸象一样，这个人给出了一些，那个人给出了一些，可能不一定对，但是都给出了一些视角。我能做出这样的课程，也不是说全部都是我自己蹦出来的，依然也是看到了很多对的，或者很多是有缺陷有遗憾的，是他们给我很多的启发。我觉得其实只要摒除那种所谓的门户之争或者利益之争，假设就是我们都希望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启发自己的、滋养自己的，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到这种教育，我觉得接触那些最本质的东西是不难的。 所以你做了这么一个课程，但是你并不知道这样的课程能给大家带来 多大的实际的帮助， 是 它的效果具体是怎样的，其实还是没底儿，是吧？ 对，然后所以就 做 了这个 测试课。 对，然后我第一天去大理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做这种工作坊嘛，虽然在学校也带本科生，我自己也有私教的学生，我自己的教学经验都是非常愉快和有成效的，这一点很自信。但这种七天工作坊的形式在心理学界是非常普遍的，但是艺术里面好像是也很少做这种尝试的，我有一点点紧张。 你这个算是跨界融合吗？ 可以算吧。如果不是我的心理学家朋友提出这样一个形式，我可能也想不到。然后我虽然第一天我就知道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好。我就在那个文章里，包括我跟这20个学员，我就说，其实我原来想的是你们最后一天能画出第一天那个样子，我就已经很满意了。因为我见过那种有的成年人就真的是不敢动笔，不敢下手。然后这个课程我把所有的技术都藏在后面，我从头到尾没有教过我的学员任何技术。但是我给了他们什么呢？我教他们怎么去看见，教他们怎么去感。 这个怎么教？这个太难了。 就像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的课题是点线面嘛，点线面其实它是打破你的固有认知。当我们认知事物的时候，成年人尤其是聪明的人，他会非常需要立刻掌握这个东西叫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属性是什么，立刻知道它是啥就行了。这个一定是有固定的答案的，对吧？但是每一个人看见比如说就像咱们这个录音间的这几个小的这种支架，可能有的人看见的是像章鱼的触角，有的人看的会像蜘蛛，然后有的人看的会冷酷，有的人看的可能很有生机。这是真正的看见，就是他是摒除了这个东西是什么，而是只是观察它的线条，它的一种趋向，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没有对错， 以及这个形态呈现给自己带来的心理感受。 对，是的，这个大部分的教育是忽略体验的，但是你一个人没有丰盛的感官体验建立起来的一个感性世界，他无法去建立真正的就是人的理性，只会去建立工具的理性。因为你想想，如果我们没有拿过一瓶水，知道这种温度很舒服，只是突然小孩子长大了，别人告诉他啊，喝这个水就是最健康的，他得到的都是概念，他的人生是概念建构起来的，可是概念是会出错的。 而且概念是不够丰富的。 对，是的，所以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尤其在童年的时候。那我也是希望帮助这些成年人重新回到他们童年里面的那种愉悦的、未知的、探索的、充满好奇的这种状态。一旦进入到这种状态，教育最重要的是激发人的好奇心、探索欲，一旦激发起来，学习的能力是自己会生长的。 张一凡，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艺术家，作品被多家美术馆收藏，因为受益于艺术滋养而潜心开发艺术教育课程，希望把艺术里最动人的部分分享给更多的人。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一凡。 教成年人比教小孩子更难，尤其像你这种启发式的，他可能脑子里已经有很多固有的条条框框了。 是， 而且他会畏惧，他会担心我说出来这个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会不会太傻，会不会被别人笑。但是小孩子这方面的可能顾虑就会少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些成年人啊，作为你的学生，你自己看起来那么的年轻，引导他们去做这样的想象和体会自己的内心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做到了。 对，好像还挺轻松的做到了。 就是啊，为什么？ 我也有朋友也问，就是能获得这些人的信任是非常难的，就大家都是成年人，会有很多防御心。可能是第一，我天性上可能比较有赤子之心，就是我没有沾染太多东西，或者是我看到了，但是我觉得很多不堪的东西背后都是很温柔的渴望。我坚信人性是需要被看见，需要被理解的，所以一旦我能呈现出一种真的想看见他们，想了解他们，而且不带批判的去观察他们，他们都会放下那种盔甲保护，然后呈现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开 开课前我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 嗯、 就是你们来画画之前一定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你的喜欢和兴趣是什么、 嗯、 第二个问题是你的问题与困惑是什么。其实这两个问题它是很有技巧的，它能迅速的让人把注意力回归到自己这儿、 嗯、 兴趣和爱好是驱动这个人往前走的一个动力，问题与困惑是驱动一个人向内走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我把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自己这儿，他已经无暇去顾及老师怎么评判我，同学怎么评判我、 嗯、 当他能沉下心来想这些的时候，外界的东西就不重要了。而且每个同学这样分享，先在群里分享，然后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也分享，我是希望让他们看到其实你们喜欢的别人可能也喜欢，然后你们困惑的别人可能也困惑，所以你们并不孤独。所以我是一开始就在这个班级里面创造一个信任和善意的环境、 嗯、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尽量的在学校里面我们的那个班创造了这个氛围、 嗯、 我相信人在这种善意和温柔的信任的环境里会很有创造力。 你是学过心理学吗？ 零零散散的看过一些， 因为其实你这种授课的方式 嗯， 应用了心理学的一些东西在里头、 嗯、哦，我觉得是这样，我的确听说过心理学里面有艺术治疗，但是我也没去关注过、 嗯、 因为我的主业不是教育，我的主业还是创作。 对呀、 啊，嗯，教育是因为一是为了赚钱，就是我长时间以来我也不工作，然后我爸妈就说你这个没有社会经验也不太好呀，你要不然工作一下。后来我就想好吧，那我就教课吧。 你是那种咱们说的乖乖女类型吗？ 应该也不是吧，可能就从小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成绩比较好。对，因为我很知道老师要什么，我也知道家长要什么。就满足他们呗，就是你满足他们，他们也不会再苛待我，就给我更多的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是因为浸淫在这个传统的非常经典的教育体系里面已经很长时间了、 嗯、 所以我知道它的好，也知道它可以去提升的地方。 所以你选择来教课，就是觉得一方面、 嗯、 这个是你能够想到的挣钱的方式。 对，还有就是因为可能没有人能做得这么好。 你很自信对于当老师这一块？ 挺自信的。 嗯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一个，我见过好的老师和好的学生是什么样子。 好的老师应该是什么样？ 我觉得我见到好的老师，第一是他们的专业的能力是非常过硬的，然后在自己的领域创造了很卓越的成就，所以无论他是不是能够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在教学上，因为大师嘛，很多厉害的艺术家也不一定有时间来去教课，但是我觉得他们作为专业典范是给我很多启发的，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的一种、 嗯、 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就是他真的很关心我们，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老师叫李帆，他就真的很关心我们，关心我们家庭，关心我们的情感，关心我们的生活。其实他做这些很需要时间的、 嗯、 但是如果不做到这些，他就无法判断我们的作品跟我们契不契合，是不是从我们自己这儿长出来的。其实我跟我自己的学生这七天20个人就说，你们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像不像你们自己，唯一的比较标准就是你昨天的作品。每个人都极力的关注自己，成长自己的这个体系。来这个课程的基本上都是理工科商科的，只有一个艺术专业的学生，其他都是就是这种理工思维的。 就是原来学过画画吗？有 没有？ 都没学过， 就第一天连笔都不会拿呀，就是说到底是从左往右画还是右往左画都不知道。但是我 没有，脑袋就懵了吗？ 没有没有，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因为有他们这样问我最基础的问题，我觉得最基础的问题才是最关键最宝贵的，它是奠定任何一个学科的一个基础。我也没有觉得一定要从左画或者一定要往右画，我觉得你想怎么画你就怎么画。然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曾经的这种学科和受教育的背景以及这种工作的经历告诉他们，就是了解一个东西迅速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然后掌握几个大的规律大的概念就交叉着就行了。他们刚开始也以为艺术也是就掌握几个大的概念啊，组合一下就行了，后来发现没有，后来发现我们竟然可以毫无 技术的就开始建构自己的体系、嗯、他们也很震惊。 我很好奇，既然之前都没有学过艺术、哦、都是理工科、 嗯、 商科为主的这些成人们、 嗯、 他应该有自己的职业、嗯、 对 吧， 对， 他们为什么会跑到大理去跟你做这个7天的工作坊来平白无故的学画画， 嗯， 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我问他们，大概就是第一类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画画、 嗯、 但是父母说这不是正当事儿，对，就是别学了， 被压抑了， 对， 那个愿望， 对，所以他们是想弥补这种童年的遗憾、 嗯、 第二类是他们觉得艺术一直被关注，他们觉得艺术应该对人是有启发的，他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启发。 嗯， 第三类是想来疗愈自己的，因为听了我的音频课，他们觉得很疗愈、嗯、他们想来继续疗愈一下，就这三类。 我看到了那张你们的大照片、 啊、 合影的那张、嗯、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嗯， 这些来参加这样的课程的基本上是女性、嗯、 对， 男性特别少而且我发现现在对市面上有很多疗愈性质的、 嗯、 或者是探寻自我性质的、 嗯、 或者更深层的要理解一点、 嗯、 体会一点什么样的、 嗯、 这些东西的课程、 嗯、 往往是女性学员居多、 嗯、 男性很少见。 嗯， 你发现这个问题吗？ 是的， 你会觉得这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是我们的教化是让男性追求权力与金钱，追求社会地位。 嗯， 教化女性是要辅佐男性，或者是温柔啊、贤淑啊，心理上层面提供服务。 嗯 嗯，我觉得这是教化层面的。第二个就是可能的确是男性，我觉得他们活得更压抑一些， 嗯、 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 被迫更社会化。 对。对，他们只能去追求金钱和权力， 嗯， 已经无暇顾及自己的成长了，就算是想去疗愈，可能也出不了这个时间、 嗯、 我会觉得更惋惜一些。 嗯， 那说回到咱们的这个工作坊里头、 嗯、 有没有让你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惊喜的发现的这些场景和学员、 嗯、 他们这七天的表现， 我觉得 印象特别的深刻。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参加这个工作坊，我很难听到很多男性跟女性的故事，我听到成长的故事。 他们还会给你讲故事吗？ 当然了。 不是学画画的吗？ 画画只是一个技术和结果，就是这个技术跟结果怎么样取决于这个人的质量如何。这个人如果是一个很有质量的人，我说的不是金钱财富或者这种，对，就是他本身的这种质地是很绵密的，很丰盛的、 嗯、 他就会流淌出很有影响力的作品。但如果这个人的内心是很贫瘠的、 嗯、 那就出不来东西。所以我最需要做的就是了解他们是谁，帮助他们去了解自己是谁，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然后让他们爱自己、 嗯、 然后这样做出来东西。 嗯， 嗯，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我不知道人生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禁锢 啊，因为你自己没有是吗？ 是的，我以为从小到大，因为我都是自己做选择，但是我听到他们的故事都是自己想去做什么父母就打压，很多这样的，或者亲戚朋友都不支持，我就觉得他们也是很坚韧的，非常坚韧、嗯、还有一个感受，除了这种家庭这一代人吧，80 70 60， 嗯，这已经三代人了。 对，是的，这三代人可能每一代人都没有去学什么是爱的教育， 是 什么是自我的教育，更别说艺术的教育了。 嗯， 嗯， 所以一代一代的缺憾都凝结到自己这儿、 嗯、 就需要一个东西来打破它，就是真正的梳理它，去承认我们没有过这样好的东西，但是从我这里可以去有，可以去获得，可以去生长、 嗯、 我哪怕什么技术都没有，但是我会看见，我会观察，我会感受，我会思考，它的方向对，它的目标对，一定会导出很好的东西出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坚信，对自己的坚信、 嗯、 对这个学科的坚信，所以就会出这样很好的效果。方法对，方向对，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我是一个非常追求效果的人，追求效率。我并不是说那种所谓的很多素质教育只要快乐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 嗯、 任何学习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自我成长是要有阵痛的，但是你一旦经历过这个蜕变，就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